憾。400-606-886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光波光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东方歌舞团经典歌舞金砖之夜将于本月10号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歌舞用东方的方式彰显了金砖五国的艺术风采，彰显异国风情，抒发中国情怀，追寻国际表达。本月21号世界小提琴大师艾拉·马利肯魔琴之夜音乐会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这场音乐会，马利肯将会把莫扎特、威尔第等古典大师的作品跟摇滚融合在一起。从本月20号开始，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它以一部帝王的毁灭史刻画了权力和欲望下人性的挣扎。国家大剧院版本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操刀指导，著名演员濮存昕主演，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李尔王。已经成为品牌的朝阳公园大马戏将于2月16号到21号进驻第15届朝阳国际风情节，为春节庙会增添世界风情的绚丽。新春版朝阳公园大马戏汇聚了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的马戏杂技大师以及魔术师、舞蹈家、肢体表演者和小丑们。明晚，机器人格斗科技真人秀《铁甲雄心》将在浙江卫视开播。节目由李连杰发起，黄健翔、吴大维全程坐镇现场。节目将体育竞技赛事与综艺真人秀完美融合，打造机器人格斗领域的比赛。湖南卫视综艺节目《歌手》第二季将在本月12号下周五首播，首发歌手阵容近日公布，分别是汪峰、张韶涵、李圣杰、李晓东等人。在节目录制当中，导演洪涛表示，对于这一季的歌手阵容自己相当的惭愧，因为在这一季的嘉宾当中没有请到大家期待的阵容。由关晓彤、宋威龙主演的古装电视剧《凤求凰》将于本月14号开始，每周日、周一在湖南卫视播出。原著故事以魏晋南北朝为背景，讲述了楚玉公主门客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令人肝肠寸断的权谋爱情故事。由李芳芳编剧和导演，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张震、陈楚生主演的电影《无问西东》将于本月12号上映。影片宣传曲《无问》近日上线，《无问》是创作型歌手毛不易首度为电影原创歌曲，他包办了填词、谱曲并献唱。即将于本月19号上映的影片《第一夫人》近日发布幕后制作特辑，影片由智利导演帕布罗·拉雷恩执导，娜塔莉·波特曼主演。影片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呈现出一部关于第一夫人的作品。电影《捉妖记2》近日在沈阳、北京、上海、武汉、厦门五城拉开路演帷幕，李宇春代表剧组亮相北京站，与影迷们共迎幸福年。影片将于狗年大年初一上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五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后半夜北风渐起，明天白天将有4到5级的北风，阵风7级左右。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风干物燥，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3，不太适宜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4度到2度之间， 穿气象指数11，是一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有4到5级的北风，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2018贺岁档，开心麻花脱口秀之新年专场欢乐来袭，4场笑声炸裂的演出，10多个特色各异的脱口秀演员，为你带来全新的欢乐脱口秀体验。今天演艺群会为您介绍开心麻花脱口秀之新年专场。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开心麻花脱口秀之新年专场哈。这次呢，在1月中旬1月11号开始呢，开心麻花即将奉上新年的第一场脱口秀的这个大秀哈。我相信会给很多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带来久违的笑声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哈。第一位呢就是令狐冲老师，欢迎林老师。 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令狐冲。 另外一位呢是教主，欢迎教主。 啊，谢谢，非常。 非常欢迎，是吗？ 好，谢谢大家，我是教主。 我其实挺好奇你们两个的名字的。其实之前也在很多的宣传当中或者节目当中看到过两位的身影哈。我很好奇哈，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先说说令狐冲老师吧。你这个名字是怎么起出来的？怎么想的要以这样的人设来定义自己呢？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啊，这是我大一时候的绰号，就是同学给我起的，说你就叫令狐冲，我就叫杨过，他就叫什么什么，所有的同学都有一个金庸小说的名字做代号。我第一次上脱口秀的舞台的时候呢，主持人介绍我说下一个上台的是你，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真名叫张子航。说你希望用真名上台吗？我说我不希望。他说那你希望有你有艺名吗？我说没有。有绰号吗？哎呦呦呦，我有绰号令狐冲。然后主持人说下一个上台的是令狐冲，从此就定了，几乎是相当于一个玩笑。 然后那说说教主吧，教主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首先因为我是一个新东方老师，然后我第一开始教书的时候，我现在已经教8年了，然后在新东方刚教书的时候，然后跟学生介绍自己要名字要有特点一点嘛，因为我本来的真名特别的就是常见，然后真名叫刘洋。他那个常见姓名里应该排第20，你看好多小狗都叫洋洋，然后都是叫刘洋，所以就特别土。然后我就想，我说换一个酷一点，我就自己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教会，其实就是鼓励他们学习，然后我就叫教主，然后从此以后就传下来了，现在演出也就叫教主。 其实说到了这个名字很特别之外啊，说到了脱口秀，开心麻花脱口秀应该说由来已久，很多的观众朋友每年都很期待哈他的演出，因为确实特别搞笑，甚至是笑声炸裂的感觉哈。我就特别想问问两位哈，你们在小时候就是那种特别会讲笑话的人吗？特别会讲段子的人吗？令狐冲先说说吧。 我 其实看你长相一进来，我第一次见你啊，我们第一次打交道，我其实觉得你挺严肃的。 对对对对对， 就没有那种看上去特别喜感的感觉。 对，所以说老实话，我是性格比较极端的，比如说我经常就是说很静，然后抱着一本书能看好几个小时，是这样的性格。但是给我一个机会呢，让我说话，我就能滔滔不绝的说，所以脱口秀对我很合适，就是给我一个话筒。我不喜欢辩论，我这人不喜欢辩论。经常有个人跟我说，令狐老师咱俩讨论一下这个事情，我认为什么东西。我说好，那好好，你说的很对。我不喜欢辩论，所以我喜欢脱口秀，就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上台，只有我一个人有话筒，只有我一个人能说，不管我对错，先让我说完嘛。 但是这个会表达和这个幽默感是两码事儿哈。我觉得你还是蛮幽默的，你是天生有这种神奇段子手的能力吗？ 不敢说是天生的吧，因为你要想长篇大论的话，你一定有什么能抓住人的地方。不然人家就都走掉了嘛，然后你就也就没有观众了，没有长篇大论的这个机会了，所以你一定要用什么去抓住他。 幽默是最好的留住人的办法。 嗯， 哎，所以这就是说迫不得已，我本来是不需要幽默的，但是我迫不得已需要幽默一点。 你应该说是做了很多份职业哈、啊，最后才选择了这份脱口秀演员的职业哈、啊。 对，不、哦、没有，现在我也是 斜杠青年是吗？ 业余的，对。 哦，你也是一个斜杠青年。 脱口秀是我的第三职业。 第三职业，那前两份是什么？ 第一个是律师，第二个是电影编剧。嗯， 律师、电影编剧，其实我觉得电影编剧我可以理解哈，能作为一个脱口秀的这个演员，是因为他还有这个文艺细胞在啊。其实律师还是很严谨的。嗯， 对，这个也是我一个平衡手段，就是因为他太严谨了，一个字一个字在改合同。嗯，改完之后我想，我要不写几个段子吧。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真的可以做这件事儿？ 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在2013年的秋天， 嗯， 看了其他的演员在台上演，当时就有一个观众锁起门来不让我走。然后我就被迫看完了演出，后来想我要不要也上台试试，跟他们一起重在参与嘛，我也试试、嗯、 也 PK 一下，也许我上台比他们都好。他们说的什么呀？ 这是教主老师的想法。我在台上演，教主老师在底下看的时候说不行，我要取代他。 啊，这是教主老师当时的一个冲动是吧？然后造就了今天的你的江湖地位。 我14年的时候真的看了令狐冲老师表演。 这是你第一次看令狐冲老师的表演吗？ 对，14年那是第一次、哦、而且是在线下第一次。我之前都是看外国的专场，然后我看线下第一次的时候，令狐冲那个部分还不错了。 谢谢。 哎，怕今天走不出去这样。然后他其他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一般，我觉得我也可以尝试，因为在我以前想的就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事儿。 没错，在我看来，我觉得能做脱口秀主持人那太了不得了。 对，我觉得他们出生的时候，天上都应该有金龙砸进他们家那种感觉。 天降祥瑞。 对，天降祥瑞。然后我就说我也试试，然后一试就 OK 了，就觉得还可以，然后就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 嗯，其实新东方老师我可以理解哈，因为俞敏洪老师就是一个段子手啊。你看他每次演讲，你会觉得滔滔不绝，又会大笑哈，他就很会挠你的痒痒。所以我想知道，你们在新东方培训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个体系是专门培训你们老师要学会 段子？哎，你这个问对了，这个就是教主老师在培训。 哦，你在培训是吧？ 我不是在培训， 他是新东方老师的老师。 就是好多人对新东方有一个误解，就是我们进来之后教你怎么讲段子， 对啊， 告诉你十个段子，你背下。 你看，我认识你们新东方出来的老师和包括在职的有很多，比如说李尚龙哈，著名畅销书作家。 对， 他讲段子真的是脱口就来，你会每次跟他聊天哈哈大笑，肚子都会笑爆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古典是吧，古典也属于比较能讲段子的吧。嗯，然后就是你。 对，你有没有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你说的所有的特别会讲段子的人，特别幽默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长得没有那么的吸引人。真的，就是在新东方你要留住学生。哎，你说长我这样，我一进班我也特别想平脸你知道吗？我一进班哇好酷 shining 是吧，然后学生就说我天哪我要报他的班，不是做不到吗？所以就只能讲得好笑一点，别人说这哥们真逗，我再来一次吧，就是这个，只能是这样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逼着自己变幽默。就是 说说那个教主啊，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有幽默细胞的？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东西。我小的时候我、 哦、最喜欢讲段子是吗？ 啊、对对对， 都讲什么段子？ 我各种各样的。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是相声。 哦、 我爸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相声磁带，然后我就天天听，里面各种随张口就来，什么那个桃酥卡地里吧，用江米条给弄出来了，就是讲的各种各样的段子都行。然后其实当了新东方老师之后，然后把好多的段子想办法要放进课里面，讲的幽默一点，然后反而在平时不大愿意多说话，就是因为很累。我觉得逗你玩、嗯、那是我的职业，你不要让我下课还逗你玩、嗯、真的觉得很累。好多人真的这一点特别头疼。我一生病，别人问别人都是，哎，你得什么病啊？什么时候康复啊？问我都是，生病了，又有新素材了吧？什么时候能听新段子？我说大哥，我生病了。 差不多，差不多。我的朋友圈发我低烧，就三个字。所有人留言都是梗在哪里，没看见梗。 对，就 我真的 好笑，这也不好笑，都是。 但是我其实挺好奇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觉得哈，脱口秀的演员他的段子是要自己创作嘛，那、说明他生活当中应该是分分钟只要让你讲就会让大家笑岔气儿哈，或者就是比如说介绍令狐冲老师、著名的脱口秀演员，然后大家说来讲个段子吧，一定是这样的第 一 反应哈，尤其在各种聚会和饭局上，一定是先讲个段子吧。 哎，对。 对，太多了太多了，经常是同学聚会，就是说令狐你这次来不来，我可能来不了，哎，不行你来不了这次就得改时间，就等着你脱口秀呢。我就很生气，你知道为什么生气吗？因为没有人买票，你知道吗？所以我在那个现在也好推脱了，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地下玩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卖票演出，朋友说你讲一个啊，那就讲一个吧。但现在我就说 最好还是买票到剧场里，不是差你那几十块钱，是你去剧场里感受一下真实的脱口秀的气氛，不是在你们的已经喝成这德行了，就是两个人不抱着都站不住的情况下还让我给你讲段子，你又笑不出来，对吧？然后你会觉得脱口秀无非就这样，然后我又觉得你们不太尊重我们，哎，所以我才说请你们去剧场，哪怕我来花钱给你们买票请客，这都无所谓，但是还是来剧场。 嗯，说到这个创作段子哈，你们有什么诀窍吗？ 我觉得很多的诀窍啊，就是好多人认为我们创作段子是可以自己想一些很好笑的东西。 对， 实际上我们现在讲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我们平时的糗事儿。比如说你会发现，如果我今天一出门看 那么囧，感觉你的生活 真的是有很多的糗事儿。就是你会发现，今天我一出门，然后看那一个人摔了一跤，比如我当时觉得特别好笑，当我把这件事儿转述给你，可能就不好笑。 对， 但是当我在做一件很窘迫的事儿，比如说我经常分享我的一些段子，我讲我被新东方的好多学生气得够。他们问的很多问题，我在被他们气的时候，我肯定不是好玩，学生一问啥问题，然后我乐了，不可能吧？我说啊，你这问题太逗，不会的。当时很生气，或者当时很囧，但你把这件事分享给观众，观众就会觉得很好玩。这也是就是刚才那个话题，就是我们很头疼。你说给我们讲个段子吧，因为一旦你说给我们讲个段子吧。这种情况下，你的预期是不一样的。你在现实生活中聊，你说给我讲个段子吧，那这就是啥呢？你不觉得我的段子值钱？就你可能会想，你发现中国很多的观众，他们是不会为笑买票的。他们会想，这玩意儿我这微信朋友圈一刷，全是买本笑话大全，够我笑一年啊！就是这个听东北人说话，老逗了是吧？天生幽默感，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很难去买。但实际上真的是那种剧场或者现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进来之后，然后那个氛围，我讲任何一句话会比平时好笑一百倍。所以不是不愿意讲，是我害怕糟蹋这个段子。 对， 这是这种感觉。 还有就是命题作文，我朋友就经常说，林红。关于喝酒，来俩段子。 还有这 对，说关于醋溜木须，来俩段子。 还醋溜 干嘛呀、啊，大姐？ 还鱼香肉丝， 对， 宫保鸡丁呢。 命题作文，他就会觉得我就像一个筛选的机器，你知道吧？就是检索，你快检索。就是你的也行，别人的行。 你这段子字典其实是 对，但我们的行规是不能讲别人的。如果我讲的话，在饭局上需要，我会注明说这是我们一个同行赵朱老师的段子，特别好，然后可能适合你刚才说这个。这个场合我给说一下，但是常规来说我们还是要讲自己的。一旦你养成这个抄袭或者不在意的这个毛病啊，恐怕你在台上早晚要出事儿。你要讲别人段子，我们这个是一个， 你们不能讲别人段子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行规吗？ 基本的准则， 对，这是一个基本伦理。 哦，那所以说你们的段子都是自己来创作，一定要是原创的， 一定原创。 对 啊、那有没有憋着？特别憋不出来的段子，就是 当然有了。 比如说明天我就要上场了，我讲什么呀？我都不知道我讲什么。 经常有这种现象。 这个一般不会，就是 教主跟令狐冲还不大一样啊。 因为我们俩对这个上场定义不一样。 哦、 他定义的上场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去讲开放麦 啊，对， 或者啥免费的演出。但你实际上商演的演出，你是一定准备自己以前最好的段子。 哎、 你说如果我连这个都没有，那我不配上那个商演，我就甭上了。 是， 对。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是商演讲老段子，然后在免费的演出试新段子。 对。 然后经常会有试新段子的时候，发现你。 有尴尬的时候吗？ 哎，对吧，非常多，何止尴尬，有的时候观众比你还好笑。然后你上面讲了个段子，讲的一点儿不好笑，观众在那笑。你说你有本事你讲一个，他真讲了一个，然后比你还好笑，就是很尴尬。有的时候真是憋不出来，很痛苦。而且更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这个段子特别好笑。你拿给观众、 哎、我其实特别好奇你们会不会笑场、因为我感觉要是我讲笑话，我经常是自己先笑，然后憋不住。 哎、这是 你会绷不住的。你们是怎么绷住的呢？ 老师，你说这种情况呢，是就是业余跟职业的区别 啊、 就是笑场，因为业余讲段子的选手经常会，哎呀，这个太好笑了，哈哈哈哈， 对， 这个哎呀，大伙儿乐死我了，什么都没说，自己先笑，别人就很尴尬。但我们不会笑场，如果我们在台上笑，你放心，那是演出需要。 对， 是演出的一部分。 那你控制住自己吗？ 而且你想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还是跟刚才说的不一样。我们的其实你来看一次现场就感觉不一样。我们并不是在讲笑话， 我们是在讲我们的囧事，对，那个囧事儿 表演。 你自己在讲囧事儿的时候一般笑不出来的吧？然后我在想我被气了一顿，我想骂人，那这种情况我不可能笑着讲，所以很多情况你笑不出来。就像令狐老师说的，如果我们真笑场一定是我们自己设计好的，我可能需要让你放松警惕啊，我可能需要表达我当时被气笑了这种感觉。 我还是挺好奇一件事儿哈，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我讲就不好笑，你们讲就好笑？ 哎，这个也是好问题啊。就是说大家常规的以为说一件事情发生了，我只要把它淋漓尽致的再现了就好笑了，这就错了。 嗯， 它一定不是这样的。你想，你比如说汉代唐代的历史，今天拍成电影电视剧，一定真真实实是当时那情况吗？一定会有个改编吧，有个文艺的需求吧。段子一样的，段子是一样的。 嗯， 所以你把它一个事实升级为一个表演的段子，一定要经过你自己的创作，不然你这个脑子就没有用啊。 对， 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如果任何一个看见的人都可以上台讲，那成什么了？为什么所有人都看见了只有你讲了能讲成喜剧？这就是你的能力。哎，所以就是说它难就难在于我们要不停的创作，不停的思考。它不是说我写了三个段子之后我全国巡演，我们全国有300多个地级市，每天去一个，我就讲过这几个段子，就所谓的走穴嘛。回到北京，啊，已经是老艺术家了，已经走遍全国了，不是那样的。我们就在北京，就在我们自己的剧场里面，然后几乎每周都要讲点新东西，所以很累。 嗯，每周都得讲点新东西。 对， 那就是每周要创作至少1到2个段子吧，这是最基本的标准吧。 教主老师每年都创作几十分钟的好段子 啊！我现在已经有3个专场， 3个专场就是180分钟的段子。他站那 你一个人说吗？ 对，滔滔不绝跟你讲180分钟段子， 那就是3个小时。 对 对，不是一次讲完，是3个专场，慢慢来， 3次讲完。 三次讲完，一次1小时，那也够长的呀。 对，他一个人讲1小时， 而且我觉得现在。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笑的，就是从来没有 人。我先笑，先笑为敬。谢谢。 太给面子了。 对，你看我们在其他的艺术形式听不到这种问题的，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跑过来问一个特别牛的话剧演员，或者问一个演员，哎，为什么你演这个坏蛋就那么坏？我演这个坏蛋怎么就不好笑呢？ 没错，他只是说啊，你演的真好， 对吧？你说怎么我就演不出那个坏蛋劲儿呢？不都是人吗？是吧？ 这个是我们干这行业的一个悲哀之处，就是大家看不出你和喜剧演员的区别，你发现没有？因为我们上台，我们不做头发，我们没有行头，不化妆。 其实我当时为什么进来的时候观察了一下你们两个，我当时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 们 是不是长得很好笑？所以你们说出的笑话和你们的长相， 你把我们当宋小宝了是吧？我们都有绝活。 对，就是脱口秀，它其实是语言的幽默， 语言的， 对，它不是你表演的幽默。 对，而且真的是，这是一个技术活，就很多人觉得哇，不是张嘴就能来吗？ 哎，对， 我也很幽默呀，我们聊天也没哭着聊啊，就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要打动观众，甚至建立粉丝群的难度是极大极大的， 嗯， 非常非常难，因为大家看不到，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崇拜你？你为什么能当偶像？没什么区别，你不是就是说话吗？我也能说话， 嗯， 你看相声，他一定强调说学逗唱，哎，这你就差3行了，学逗唱，你差了3门，你说我跟相声演员差距太大了。可是脱口演员不也一样吗？ 嗯， 然后你就不觉得跟他有差距？ 嗯，那咱们先说说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开心麻花脱口秀新年专场哈，这是从11月11号、不是，这是从1月11号到14号，应该是4天的时间哈。 嗯， 叫新年专场，一场是1个小时吧，差不多。 不止，至少90分钟。 至少90分钟，1个半小时哈。 对。 那这里边其实讲到的这些段子都是我们之前的，还是新创作的？ 应该是跟演员有所不同。我们要上台6、7位演员每一场，然后每一位我估计在最近一段时间都有一定的新创作。最近因为脱口秀蓬勃发展，新演员在不断的涌现， 嗯， 老演员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得多写啊， 嗯， 必须得多演。所以这个行业现在在良性发展，看似就是说，就是竞争比较激烈、比较残酷啊，但实际上是良性发展。 嗯， 因为如果是不发展的话呢，死水一潭的话，大家谁也进步不了。 嗯， 啊，这样。 这个演出每场会有6个演员，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拿出最老然后最爆的段子。然后这也是因为跟场地有关，就是开心麻花的这个脱口秀呢，一般都在剧场。然后如果是剧场的话，你拿一些稍微新一点的，说实话我们没有这个勇气，所以一般都拿出来非常非常好的那些段子。 但是之前因为我们也做过这种类似的演出，然后很多观众可能就担心听一模一样，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担心，我们段子还很多，我们每次表演大概就表演个十几分钟，如果我们就这十几分钟我们就别混了，所以肯定是有很多非常好的内容。 对， 说到这个新年专场哈、啊，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奇哈、啊，这次每一场会有怎样的一些主题呈现？ 脱口秀是这样，我们很难有一个完整的大主题，就是说这一场，咱都讲美食，都讲新年，没有。但是某一个演员具体到他的表演时段，十到十五分钟，他有可能安排主题，比如我经常讲那个方言，模仿一点方言，所以我十几分钟一直在讲方言。然后教授老师，比如会讲教育。或者讲文学，前一段时候一晚上专讲俄罗斯文学，就这个主题是演员个人来定。这个脱口秀这东西特别个性化，你不能要求的，你比如说开麻花不能要求我们说你们都讲麻花，都讲那个传统民族美食，而这个专场我估计开不起来。 对， 我 非常即兴的哈。 对，我们这个主题能不能叫做就这些人怎么还没饿死，然后这个主题永恒的， 这是慈善演出是吗？我们现场募捐。 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是采访王自健哈，王自健就说他上场前基本就不许人打扰他，还在改，就是他那个电脑随时拿着，然后你会发现他改了 N 遍，经常是一个段子改 N 遍，你们也是这种情况吗？ 对，那太常见了， 太常见了。 就是你这个段子要打磨，这个打磨指的是啥？就可能你在免费的演出演了十几次、二十几次，然后对不同的观众演了好多好多次，你仍然有微调，然后仍然语气啊、节奏啊、缓急都有调整，所以这个一个段子，我觉得在演出之前他很可能都没有达到他最终完美的形态。然后可能甚至就比如说上场了，然后临场突然想到一个特别好笑的事儿，那个气氛拱到那儿了，即兴发挥了一点，然后这个段子就超出了你所有的以前的这个效果 设想， 对，就超出了那个，我觉得这样就特别的好， 特别好。因为美国那边的脱口秀的行家说一个段子要讲72遍才能把它讲好， 72遍， 对， 那就不好笑了吧？ 对，很好笑， 对自己来说不好笑， 对，对自己来说， 对观众来说很好笑， 自虐，我觉得 对观众来说就是能听到最好的时候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同行之间说，令狐老师这个段子我都听了50多遍了，我说那算什么？我还差25遍呢。 那想问问两位啊，你们改的最多的是哪段多少遍？就是改这个段子。 我自己你看啊，我如果算是我在新东方的脱口秀生涯，因为说新东方是脱口秀黄埔军校，如果我在新东方的这个生涯的话，我在开心麻花里面要讲的这些所有的段子都是我在新东方已经讲了5-6年的打磨的东西了。那你说打磨了多少遍？我觉得上百遍吧。然后而且是5-6年面对不同的学生，每次讲我都知道达到什么效果的这样的段子。所以没有，我觉得没有止境吧，就一个段子。 没错。 我特想问问两位啊，你们觉得是谁都能说好脱口秀吗？这是一个需要天赋的事情吗？ 我觉得天赋在这行占的比例没有那么的大。 哎，对， 并没有想象的大。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你成为顶级巨星那肯定需要天赋，但是你想做一个 好的脱口秀的演员， 哎，这是可以通过努力 训练 达和训练达到的。 套用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的努力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拼天赋的这个阶段。 但是你就是会觉得有的人说的特别好笑，有的人不好笑哈，就他这个是有一定逻辑是吗？这个段子 有，它也有一定内在规律，包括我们其实你看似简单，我们已到什么程度了？我们怎么摆剧场的椅子，舞台朝向东朝向南，就不同的剧场啊，朝向东朝向南，音响怎么摆，第一排坐哪些人，然后那个演员的顺序怎么排，主持人怎么安排，我们都有我们摸索出一套规律啊。 比如说今天的观众他是第一次来听脱口秀，那我可能第一个段子就要讲的短平快一点。 没错。 如果今天的观众是那种资深老观众，那我可能这个段子就要深一点，拿出最新的一些长一点的段子来。这些都是有技巧。 没错。 就是大家听脱口秀会觉得哈，就无经意当中就被你逗笑了，就你其实能够挠到，瞬间挠到他那个痒处哈。这个功力是怎么练就出来？就是你怎么知道我这个笑话对方喜欢听又愿意笑？ 这个首先你话题你觉得选对，比如说赵主老师，人家开奔驰开宝马的主，但是他也会讲挤地铁的段子，为什么？观众那么多，观众几百个观众，有几个是开奔驰来的？你讲奔驰车的维修与保养，大家上来对这个话题就不感兴趣了，对吧？所以你讲坐地铁，你讲相亲，你讲这个，然后大家有他 第一，他有共同的 接地气儿， 哎，共同的体会， 对， 所以你再往下讲，你抓住他了，然后呢，到了关键时刻，他会心一笑。你上来说，我今天介绍一下宝马车，宝马五系的维修与保养，很多人就立刻就掏手机开始玩手机了。这话题对我没有意义， 甚至会认为这是交通广播，听错台了，这是。 我们现在是文艺广播87.6，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专访的是开心麻花脱口秀新年专场，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幼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2018贺岁档开心麻花脱口秀之新年专场欢乐来袭，四场笑声炸裂的演出，十多个特色各异的脱口秀演员，为你带来全新的欢乐脱口秀体验。今天演艺群会为您介绍开心麻花脱口秀之新年专场。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开心麻花脱口秀之新年专场哈。这次呢，在1月中旬1月11号开始呢，开心麻花即将奉上新年的第一场脱口秀的这个大秀哈，我相信会给很多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带来久违的笑声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哈，第一位呢就是令狐冲老师，欢迎令老师。 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令狐冲。 另外一位呢是教主，欢迎教主。 谢谢大家，我是教主。实际上段子在创作的时候里面就有这么几个步骤，第一个你要选话题，然后第二个你要选一个角度，这个角度一般来说是一个事实加一个负面情绪，并且呢它必须引起共鸣。比如我给你随便举个例子，你看你有没有共鸣，你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你跟别人吵架，然后你反应不过来，然后你吵完了之后回家之后觉得，我今天没发挥好。 对， 我 经常会有这个， 你看就是 这个情况，我有时候经常会反省和反思，为什么当时就没有反应过来呢？ 对吧，如果从这个角度骂该多好呀，是吧？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下次再吵架你还会， 对，还是 仍然是反应不过来。 所以啊， 就有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就拿过来讲，但是我们也不光讲这点，我们可能后面再加一些梗，然后再加下次应该怎么办，或者把这个场景演出来，大家就会觉得非常好笑。 你看刚才这个话题教主老师讲下去，你就会觉得又好笑又真实，你就会觉得太真了。我刚才说他讲俄罗斯文学，他也不是给你讲俄罗斯小说，他讲里面的人名太难记了，你有体会没有？你肯定有。 对， 无论你看过哪一本俄罗斯的小说历史，你都会觉得人名难记，所以他就往把这一点往大扩大了说，而不是真的给你讲一本小说写了什么内容。 今天其实我觉得是揭秘了一下这个脱口秀演员幕后的一些故事哈，大家可能也更多的了解到原来他们这个脱口秀是怎么练成的哈。而且我注意到这次的新年专场当中啊，有很多演员是跨界的，甚至有一个演员是会5种国家的语言 啊。对，他是一个语言爱好者，语言爱好者。我们都是跨界的，教主老师是新东方名师，老师的老师，新东方的演讲比赛什么评委都是他。 就是什么组了战队是吧？你还是 对， 就是战队还就是他是新东方的那英，你知道吗？ 我觉得现在跨界这个事儿太常见了。第一个呢，因为这个行业真的是养不活，然后就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来买票，然后我们快饿死了。第二个，跨界它其实对创作特别有帮助。你说实话，如果我刚从大学毕业，然后我就从事脱口秀这个行业，说实话有点不理智。你看我最早的一个专场，所有的东西都是讲我很多跟新东方老师有关的。令狐冲老师呢，他就会讲很多，比如说跟律师有关的，然后他遇到了窘境，包括刚才我们那个身怀绝技的这个演员，他是帮帮头军，他会五种语言，所以他有很多语言的梗，他会讲很多语言的东西，这些东西你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新奇，然后这只有他能做到，因为是他从那个行业跨过来的，所以是这种感觉。 所以你如果关注北京脱口秀界，别人给你重复一个段子，你会精确的说这不是人家教主的段子吗？你都会这样，你听这个内容你就知道是他写的，重复者只能是一个重复，没有那个个性在里头。 我挺想问你们的，你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们这个相当于进入脱口秀界也是四五年了吧，是不是？教主应该是2014年开始。 对差不多。 到现在是四年了吧， 对。 2018年嘛，四年。然后这个令狐冲老师应该也是吧。 我是2013年9月份。 差不多。 四年零三个月。 四年零三个月，对。在这个漫长演出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情况是遇到过尴尬的、冷场的，或者是发现自己讲其实不好笑，大家不笑。就是有点有这种失败的经历吗？ 太多了，尤其是我，挫败感比较强，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跟场子有关，有的时候跟我个人也有关，有的时候我是爱读书嘛，有时候从书里发现一个读书的一个观点，一个思想，我非要给人讲了，但实际上它不好笑。 对，我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每次讲完之后，别人都很严肃的看着我，我说：“难道你不觉得很有思想吗？”他觉得。一点也不好笑，太不好玩了。 对，后来我也反思我自己，甚至于在讲课的时候批判我自己，给学员说，我说你记住，脱口秀第一是搞笑，千万不要以传播知识和思想为己任，那也是大学教授要干的，那是 professor， 我们是 comedian，你千万记得，如果人家回去说今天演出不好笑，你就全失败了。也说其实马云演员还挺有思想，那也是失败。 他竟然在笑的同时能思考，他竟然有，他能冷静的思考。 人家还是想夸你点什么的，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曾经经历过那种特别恐怖的冷场。因为我们做的比较早，相当于，现在有点热了，所以大批的演员涌入。像我们最早的时候，没人教我们，我们就只能自己摸索 野路子呗。 哎，对，就 是自己来， 真的是自己琢磨。就是你觉得今天讲这个话题，可能就是全场死一般的寂静，然后完全没有共鸣。然后有的时候会冒犯到观众，你也觉得中国的市场在慢慢的成熟。我们以前有一个演员，就是在讲的时候，然后说了一个地狱梗，然后底下就有一个观众直接站起来就骂他，直接就骂， 冲上台要打， 冲上台就要打他。其实我思考了很多东西，你看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不会看着看着站起来说这坏人咋这么坏呢？我想收拾你是吧？ 有， 还真有这样。 除非是他爸演那个 演黄 世 仁的时候， 那是很早期嘛。 有一个站着就要掏出枪， 要开枪。 你看那是很早期的时候，所以现在脱口秀可能正处于这个行业。他们不知道我站在台上，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是我的艺术创作。然后你站起来要打我，为什么？你看电影的时候看到美国队长会说吗？你说老扔个啥盾牌啊，那砸着别人咋整？没有这样的人呢。 砸花花草草也不好。 对啊，但是我们就会这样，我们讲的时候就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初期嘛，所以我觉得这两种尴尬是很恐怖的，一种是你在摸索，一种是观众也在摸索。 对， 这种。 所以说其实在你们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一些失败的案例啊，不是说天生就会幽默。 对，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不光是我们的努力，还有一些就是说观众或者说社会的这个认知还不够，比如说有的公司那个行政副总看过我们演出，年会请你们来演多少钱报价，我们想还报价呢，我们还要钱呢，请我们就给面子去了，之后所有人连吃再喝再玩还碰着杯，你在上面讲根本没人笑，下来 都在各种各样的嘈杂的交际啊什么， 对，下来说尴尬至极，然后偶尔有一个心善的过来说，你已经尽力了，拍拍你的肩膀。我还用那个同声传译的小喇叭讲过脱口秀。 同声传译的小喇叭， 对，就很小的一个小麦克风，所有的听众每个人耳朵上别一耳机，因为那主办方说了，我们没有包下整个餐厅，令狐老师，我们只包下了一个角，所以不能让外面的人听见，因为是我花钱雇你的。然后我就拿着那个小麦克风，大家好，我是令狐冲，跟特务街头一样，所有人听着说， 点点头。 那主办方说我们那个老板特厉害，我们老板租了这同声传译的设备。 那不行，那得给你发个耳机，得听到观众笑啊。 笑不了，观众就给我点头致意，拿酒杯向我挥手。 哎，我觉得这还挺好玩的。其实每一次的那个商演有很多段子是挺有意思的哈。这个教主有没有过？就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经历？ 有，就经常有这种，就是你会发现观众有各种各样的，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有那种就是企业一块来，领导坐在底下，然后好多同事也坐，然后他们还非跟领导坐一排，然后他们这个笑的时候就特别有节奏，就是领导不笑，他们都不笑。先看领导笑没笑，然后领导一笑，哎，这可以，然后他就跟着笑，真的很尴尬，所以整场就先得逗那个领导笑，这种感觉。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在整个场子讲完，就观众特别不尊重你，他不会，他难以区分其他的艺术形式，他以为，你看，有的时候他底下还吃着饭，碰着杯，你就在上面讲，问题是我们不是别的形式，我给你唱个二人转，你听个热闹，你可能是我甚至我下来我就跟你一个碰个杯，东方斯卡拉啊，我就下来给你灌酒，或者大哥看我喝酒，玩个杂技都无所谓吧。但是我们这个东西呢，你必须先听我慢慢的逻辑，慢慢铺陈，你不听就没意义了。 对， 还有人把我们当相声，底下还接茬儿，我们在上面，哎，各位有没有发现底下没有？我说这还在捧哏的呢。然后我说前两天我遇到一事儿，底下说您给说说， 别挨骂了， 捧哏的嘛。就是大家没接受过这个形式。 对，因为脱口秀这个词吧，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国外的舶来品啊，起源于英国咖啡吧的一个聚会，其实 对对 对， 所以很多中国人对它的概念就以为是相声。 而且更尴尬的一点是，其实我们做的也不能叫脱口秀， 对， 我们用这个名字呢，包括毛花这次在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牌子英文版是翻译正确的，然后中文版还是翻译成了脱口秀。为啥呢？因为脱口秀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指的是那种访谈，它有新闻吐槽，然后有嘉宾访谈。 没错，我记得我小时候对脱口秀第一印象就是奥普拉。 对， 就觉得这个访谈主持人的感觉里面有很多很好玩的嗨的东西。 那个是脱口秀。 这您这个节目是脱口秀。 哎， 对， 您这个是脱口秀。 对， 但是不好笑啊。 挺好笑。 没有，脱口秀一般来说它不承载着搞笑的那个 功能。 对对对。 锵锵三人行什么的，就是对谈节目，就是脱口秀，但是脱口秀都有好笑了，那就是一个附属产品。 那所以你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中国版的脱口秀附属产品。 我们其实名字应该叫站立喜剧。 站立喜剧。 在国外呢，如果你说那个 comedian 这个词，就喜剧演员，它其实只指一种人，就是站立喜剧演员，就是讲这个的单口喜剧。然后他做久了之后，可以有一档自己电视节目叫脱口秀。 对。 因为他有那个积累之后，他能反应得过来。 对。 访谈的时候迅速就能逗你笑一下。 对。 比如说 Alan。 哎，对 ，Alan 秀。 Alan 秀，对。 非常搞笑，里面很多的桥段设计很好。但是我们为了照顾现在的翻译，我们就叫脱口秀。就开心麻花脱口秀，我们如果叫开心麻花站立喜剧或者开心麻花单口喜剧，没人来的。 对， 你想这还单口喜剧，我跟人老说单口喜剧，别人就跑过来说好没事，以后我们就去支持你的单口相声。那我说嗨，我说我还得穿个大褂，然后拿个金堂木醒木。 对，所以未来怎么说，包括过去有人提说我们要不就叫剧场脱口秀，就我们不是访谈脱口秀，不是视频节目脱口秀， 对， 叫剧场脱口秀。哎呀，我说叫什么无所谓，大家理解都行了。 对，就是你们其实更多的是自己来表演，而不是一来二去的这种访谈，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就属于锵锵三人行嘛。 对对对， 我们这个是属于 talk show。 那其实这一次的新年专场哈，我特别想问问两位，你们现在最期待演出的是什么段子？令狐吧。 对，我现在就最近一段在猛烈的吐槽我家乡。 什么吐槽我家乡？ 对，我自己的家乡。 老家是哪儿的？ 我老家，我祖籍在黑龙江。对，然后我就在吐槽家乡，就是我在拆分东北人、东北口音、东北老乡这几个词儿，然后尽量找到他的荒唐之处。 这个就需要你还是做田野调查啊？ 也没有，因为我本人就是其中一员嘛。就是有些人会向我反映一些问题。当他向我反映一些东北老乡不好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我发现的一个荒唐之处，就实际上他把我摘出来了。比如他跟我说，哎，我发现在我们北京地铁里边高声打电话的都是你们东北老乡。哎，他的意思是说我并不高声打电话，向我投诉一下，如果我也是那一类人的话，他就会说你们东北人挺好的，他就不会说了。所以他有时候向我投诉一些不好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第一是我家乡的悲哀，第二呢对我个人的认同也是一个缺失。 我不知道你把我当成什么，难道我能管这个事儿吗？或者怎么样吗？ 嗯， 为什么要向我投诉呢？所以我想，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方面的事情。 嗯，哎，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在场上，比如说准备了很长时间，真的要演出了，有没有过忘词儿的时候？你们补救过吗？ 如果你讲最老的一批段子，不存在这个问题。 哎、对、 就是， 因为都已经说了 N 遍了。 对，因为你要对观众负责。 嗯， 你真的不能拿现挂的东西上去。包括你像我们这次开心麻花的脱口秀，我们其实稿子都要审好多遍， 对， 然后要拿过去报批， 对， 然后要各种各样走流程。 嗯、 那你这些稿子是固定的，而且它是你最、 这个、多长时间？你们准备这个段子，就这一次为新年演出的这个段子。 因为这次新年演出我选的都是我最早一批段子， 嗯， 那你如果这样说，我准备了五六年，然后一直在讲这个，然后如果只是拿出来讲这个段子，那至少已经在这三年间讲过100次以上了吧， 嗯， 所以肯定是要拿最好的东西出来， 嗯、 你不能对不起 观众，就是这样还要再审， 对，就即使是这样还要再审，有的时候还需要改，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存在一些观众 get 不到的点， 嗯， 但说实话，一般来说看开心麻花的听众、观众，包括咱们文艺广播的听众， 嗯、 说实话没有那么强的不确定性， 对， 就不大受冒犯。 嗯、 我们害怕啥呢？就是这观众也不知道啥是脱口秀， 哎，对， 他也不喜欢这个形式，有的观众他根本不想听你逗他笑。 对， 他都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然后他进了这个任何一个剧场，他听到一半可能就走了。我们以前就遇到过， 嗯， 然后跟他的，因为有带他来的人嘛，跟带他来的人说，我听他在台上瞎说啥呀，我自己也能说的比这好，他就不喜欢这个。但是因为我们这次开心麻花推出这个东西，那人们想到开心麻花， 对， 就想到我们应该有预期了，我们应该是好笑 爆笑的， 哎，他不会要求来说，嗯、哎。你们这个怎么不能像仁义那样看完之后让我哭呢？怎么不能引发深思？是吧？他听到开心麻花，他优先想到是爆笑， 对， 然后他可能，我们也有演员讲完了之后，真的是让观众笑中带泪，因为很深刻， 嗯， 大家真的是触动灵魂深处的东西。那这也是开心麻花一直在推崇的，包括你看了开心麻花的《夏洛特烦恼》之类的，他讲的都是那种在爆笑的外衣下，我们来探讨一些灵魂深处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目前比较接受一种。所以，现在我们推出这个演出的话，我觉得对观众的这个筛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嗯，这次其实有很多演员参与哈。其实我发现有一个女孩， 嗯， 那女孩也挺特别哈，原来是做律师的，是吧？ 嗯，现在在做。 也在做律师， 现在在做， 后来跨界到很多行业当中哈， 对， 叫小鹿，小鹿也挺特别的哈，介绍一下他呗。 很厉害， 嗯， 很厉害。他刚刚在算是好开了一个个人专场，他一个人讲了60分钟。 哇，嗯，我觉得女孩讲段子其实不像男孩那么搞笑，他容易有些时候给人一种不是很好的感觉。 我给你讲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现象，因为小鹿呢和令狐老师都一块上过那个今晚80后， 嗯， 然后他上那个节目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看那个弹幕，你会发现啊，比如说像令狐冲他们如果讲的不好的地方，讲的冷的地方，观众刷的弹幕是有点慢或者有点尴尬， 嗯， 或者令狐冲有点紧张， 嗯， 然后小鹿那边讲的段子刷的都是这个女孩啊脸有点大，然后就是大家会对女脱口秀演员有一些奇怪的要求， 对，必须要长得很天仙是吧？ 对， 而且还要讲得好， 对，长得天仙我为什么要幽默呢？你有没有想过这点呢？ 对，那就幽默不起来了。其实你说贾玲，你让贾玲那就是因为他长得那样子就比较幽默。 对， 那如果您要让他长成天仙的样子哈，长成范冰冰，那如果以贾玲的声音配上范冰冰的脸，你可以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大家不会觉得好笑。 对， 比如说你说范冰冰跑过来说啊，你们有没有在生活中被歧视过啊？没 有， 我们肯定跟你的歧视不一样。你想的是这种。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有一个，咱不能说啊，江苏卫视的一个著名主持人，一个小花旦，曾经跟我说，令狐老师，我想开一档我自己的 脱口秀 啊，你帮我写，我演，我讲。我说可以啊。我说那你能接受自黑吗？啊，不行不行不行，我的粉丝可不能听见我自黑。然后我说那家伙写不了了。 嗯，是的，就是其实有些时候你的这个长相要跟你说的话是要一致，要搭配，要和谐。比如说这个教主为什么做了这一行，就因为他的长相跟他的话可能很搭配。 对， 所以我刚才 开玩笑哈，其实长得都挺帅的。 嗯嗯 嗯， 对，我们就反正也看不见脸嘛，对吧？就我们俩长老帅了。哎呀妈，你不是梁朝伟吗？ 是是是，是我 当 了30多年了。 虽然说没过几天哈、啊、就到1月11号了，但是其实我还是比较的着急的想听到两位的段子哈、啊、要不咱们现场给我们文艺广播的听众发个福利呗，现场来两段新创作的。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批评过这种现在点菜的制度，然后你就开始点菜了。 谁让来了我们 87.6 不过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咱们是北京文艺广播嘛，所以就是我特别想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有没有知道就最受歧视的方言是哪儿的方言？实际上就是北京话，就是北京话是最被歧视的一个方言，因为所有的不是北京的人，他们都会觉得北京人是在每一个字儿后面都加一个儿化音的。 嗯， 他跑过来之后跟你说话都是，哎，叫二主啊，明儿个咱们吃个饭啊，不是这么 加儿化音哈。 对， 而且说话就葫芦不清的感觉。 对，每一个都要加儿化音、 嗯， 而且我小的时候就一直被提醒一件事儿，就是北京话当年以一票之差赢了广东话。嗯，北京话成为了普通话，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挺屈辱的，然后我觉得啊，就这么幸运啊，就是那个赢了。但是后来之后你就发现听到了很多的版本，叫四川话一票之差输给了北京话，然后这个山东话一票之差输给了北京话，河南话一票之差输给北京话。我当时就懵了，是不是当时投票的人只有一个人、啊、这个人拿着票不知道放到哪个楼里面是吧？所有人都拿家乡话劝他是吧？他就听懂了北京话，然后投给了北京话。 不好笑，我觉得。 哎呀， 以后永远不要现场来一个。 对，投有多难做。哎， 这个令狐冲老师来看看你的段子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引起我发笑？ 你老家是哪里？ 山东。 好，就讲山东，山东人实在啊。 嗯， 山东人实在。我7月份去青岛开庭，官司打完了，还剩一天时间，然后我就站在路边想，这一天我干嘛呢？哦，我去崂山，拿手机一查，从我所在的地点到崂山景区打车约55元，拦着一个司机，我说师傅，崂山去吗？看我一眼，崂山风景区100块钱。哎，我说师傅你怎么这么贵啊？我说手机查55，你怎么100啊？他特别实在，你知道吗？ 嗯， 他看着我，慈祥的跟我说，我不是还得给他绕路呢、 嗯。 然后我就坐他的车，因为他这人实在嘛。到了 崂山，你就真的交了100块钱。 到了崂山之后125，打表125。我说怎么这么贵啊？他给我解释，他说崂山呢，风景区分3块。 嗯， 一块叫大河东，你去的那个地方呢、嗯、叫大河东，离你近但不好玩。我拉你来这地方远，叫羊口。哎，这个地方好啊，去了羊口的人就没有后悔了，都说好。我说哎呀师傅那太好了，那这样我还误解你了，原来你是为我好，只要你保证这地方好玩我就感谢你，你保证吗？我一说保证他生气了，瞪着我说，我保证什么？我进去保证什么？我一趟没进去过。 哎 好尴尬呀、啊。 这个是你们见过最尴尬的观众吗？ 所以 是我笑点比较高吗？ 不是，所以一定要进剧场，这不是一个讲蛋糕的场合， 不是一个讲段子的。 就是，是不是我觉得好像你们都没有拿出来，是不是放到最后卖个关子，要等到1月11号上演的时候才给我们呈现呀、啊？ 也不是，这个、 我是 就是、我不是，我就把最好的 1月11号的保证是好笑的。 我们最后啊说一下这次的新年脱口秀的这个演出的时间和地点。 我们呢是在这个1月11号到1月14号，然后4天的晚上连续演，是在那个朝阳九剧场。 嗯， 是一个还比较大的剧场，然后里面的这个各种设备什么的都比较符合那种剧场式的脱口秀的这个东西。 嗯， 所以从客观条件上这应该是我们做的最好的一个客观条件了，硬件已经足够好，然后我们再拿出来比较新颖的不错的这种段子， 对， 然后久经打磨啊，相信这个效果一定会特别的棒。 嗯 嗯，好，最后令狐老师推荐一下您的这个脱口秀吧。嗯， 我是觉得这个形式，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它呢？就因为它真的是第一能让你爆笑，第二呢，还能够或多或少的引发你的思考。就是你第一天先笑，然后第二天你再笑，第三天、第四天你再想想，哎，有的段子还真的是那么回事儿，就这就是最好最好的喜剧了。 嗯， 然后我是比较当然不是贬低任何同行，我是比较讨厌那种挠人的喜剧，就说俗一点，就隔着你非得抬起你胳膊硬挠的那种。 嗯， 那种包括那种的视频节目和电影我都看不了，我都特别喜欢这种能够稍稍引发一点思考的。 嗯，其实我觉得大家去看一看这个